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 一二三四五，上山打老虎。老虎不在家，打倒小松鼠。真倒霉，这小松鼠。一二三四五，上山打老虎。老虎不在家，打倒小松鼠。为什么呀？这是皇上教我的，这是皇上教我的。 不会念童谣的，成天就瞎教。打个小地主，你这打个小松鼠。小松鼠 真的是地主啊？ 当然是地主。 哦，好吧。一二三四五，上山打老虎。老虎不在家，啥？打倒小地主，打个小地主。